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先生。 哎，哈森的声音比较遥远，哈森你要把你的麦克风稍微挪过去一点。好，今天是哈森跟我们在一起啊，在这个发生在周六早上8点02分的这一场七级的四川省芦山县的大地震，可以说是牵动了全国的心。那到目前为止呢，黄金72小时的救援工作，黄金72小时已经超过了48小时。那目前救援工作可以说是最后的这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我们今天在三立化新闻呢，也是为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在过去的这超过48小时的时间里面都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次在事件发生之后呢，我相信这个不管是从地点啊，还是从这个地震的烈度来说，大家很容易就让人想到这个汶川的512大地震。 没错。 那如果说是用汶川的这个套路来这个运用的话，我们会注意到在很多的媒体上，或者说大家在总结微博上的内容啊，就会发现有很多人就迅速的进行了一个救灾，或者说对于灾情报道工作的展开。在最初的应该是3个小时里面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很有意思。我们来专门找到有一位这个是学者，非常有心，总结了在地震从8点02分发生的最初3个小时之内，网上都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星期六的早上，我相信很多人恐怕不是第一时间就得到这个信息了，可能星期六周末早上多睡一会儿。但是呢，最初这3小时发生的事情非常有意思。我们马上听到是国家行政学院讲师啊，也是法学博士张孝宇博士来为我们讲述地震最初的3个小时。 其实如果大家有使用微博的话呢，他应该是从国家地震台网到亲历者，到军队、政府、救援团体、媒体，以至于慈善机构还有意见领袖，在这头3个小时各方的反应，他就做了一个总结。那么他说这个总结呢是以供后续的研究使用。 没错。 那么在今天上午大概10点多的时候呢，我们先是预先对他进行了一个电话访问，我们立刻听一下访问录音。张博士你好，其实我们从您的微博上也是看到哈，您是专门花时间去整理了在雅安地震发生之后的3小时各方的反应的时间表。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通过您的数据整理之后，您初步的一些观察和结论是什么？ 第一呢，就是说现在很多人可能觉得是不是庐山地震的时候我们国家体系反应更快。那么我通过对比从汶川到庐山这一块呢，经过我的这个对比，包括所有的材料都是有依据的，比如人民日报、新华日报、新华网这样的材料，我认为从国家体系这个层面，实际上我们汶川地震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一个我们当下的特大自然灾害救援机制集大成者。我们当前所谓的这个庐山地震实际上只是汶川模式一个延续。汶川的时候实际上在地震发生40分钟的时候呢，就胡锦涛总书记就有批示，2个小时之后温家宝总理就已经乘飞机往这个四川灾区。实际上从包括军队包括国家层面来讲没有什么变化，反应都是非常迅速。所以说我们这个体制在面对特大自然灾害的时候已经处于一个我们不好说巅峰状态，实际上属于一个很极致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之所以很多人觉得现在我们反应更快，是因为实际上是微博的原因，有微博我们反应非常迅速的大家都知道了，所以说实际上是造成了一个假象。包括我们的官方媒体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新华网那么非常快的就10点10来分钟的时候就已经发出了消息，英文版就已经发出消息。央视在汶川应该是下午2点28分发生地震，那么在3点20的时候央视已经中断了正常的播出，已经有了这个地震的特别节目。所以说呢，我们所有从官方国家层面应对来讲和汶川地震相比都是同样的快速，同样的有力，所以实际上是不分伯仲的。 其实我们从您的微博上还了解到呢，您说近十年其实中国的各级政府呢在加强应急系统建设方面呢都出了很多力，各地呢都成立了应急办，包括您所在的国家行政学院呢还做过了中欧应急管理的培训中心，每年呢也看到有不少人过来培训。那么这次雅安地震呢，您是怎么样看待这个应急系统建设的成效的？您怎么样评价？ 对，应该说培训是非常有用的，我们的应急预案。因为我们很多人会说还应急预案是不是各地都雷同，的确在于基层县一级或市一级的确存在，比如说其实都差不多，但实际上一旦这个事情发生起来，我们应急模式我总结一下有那么三个集中的特点。第一，就灾害发生第一时间自上而下的成立一个指挥部，这个而且是国家领导人，就是特大灾害往往是国家领导人亲自争分夺秒的向第一线去救援，这个在汶川地震表现非常明显。是汶川地震实际上是温家宝呢某种程度上走在了地方政府的前面，这次也是李克强，当然没有汶川那么明显了，汶川地震的时候温家宝是3点多就出发了，三点多出发，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当时的新华网大量的有北京上海的医疗队啊各地的大规模的救援，包括各级政府的救援是在7点才开始的，那我们这次实际上是那么李克强同志也是迅速到第一线，但是呢我们看到包括四川省的包括周边的实际上基本是和他同步的，也大量的铺开，当然是这是可能像我们现在一个传媒就是各地政府也会知道，我们主要领导肯定会到第一线，所以他也会非常积极的去给去表现也好，会积极的去参与救灾也好。那第二个特点呢，我们这个体制特点就是军事化非常显著，这实际上我们救援的主体是军队，包括这个主体是军队，一人员主要是军队构成，第二呢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都是军事的人力物力，那么实际上98年抗洪这个模式是从98年抗洪抢险的时候就已经衍生这个模式了，当时就有36万军队被调入使用，是实际上当时我们国家最大的调兵行动，那么到汶川地震的时候根据他最新出的白皮书大概有可能23万22万这样的20多万的这样一个军队被调入，那么庐山地震呢，现在我们现在没有，因为现在还在进行中嘛，我想从我们现在从记者发来的画面来看的话呢，应该说主要实际上是应该是由军队来进行的，包括我们第一时间是军队去侦查发来的图片啊，供领导人的这个决策参考，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举全国之力进行救援，就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我们现在我国当前啊这个特大自然灾害救援体制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尤其是汶川地震的时候呢创建了这结对子，就是救援时候呢各省包括直辖市也包括甚至包括一些比较富裕的一些地级市副省级城市往往和镇区县甚至镇结成一对一的帮扶对象啊，比如说可能假设啊比如说这个映秀地区可能就由上海或哪里结成对子直接派医疗队，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我们国家的这个举全国之力进行救援是一个典型的举国体制，它在短时间内啊聚集了全国的资源，将全国的资源集中在了那么灾区，那么这灾区的那么几个重点的部位或重点地区，所以这种模式呢我觉得那么就是三个特点，第一呢领导人迅速亲临一线指挥，第二呢就是军事化色彩显著，第三呢就是举全国之力进行救援，这三种模式实际上是可以说把我们国家当前的社会经济体制的优势发挥的是淋漓尽致，所以实际上很多网友也在比较我们国家呢应该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地区从汶川到现在的庐山实际上都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太发展的地方，四川中西部地区，那对比美国的就是阿里亚纳这个飓风日本的这个海啸，他们受灾地区的人均 GDP 水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交通的这个便利程度，应该说呢，远远高于我国四川的这个西南部的这些地方，还包括当时青海的这个玉树这个情况，应该实际上都比他们都好得很多。但是他们的救灾的效果和我们相比，我们不敢说我们是不是比人家说是不是领先多少，但是我可以肯定的讲，从我分析的材料来看，至少我们不逊于那么美国、日本。这种那么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救灾的水平，那更是远远超过，比如像印度啊、印尼啊、伊朗啊这样，就可能是同样作为发展国家这种救灾水平。应该说，我们现行这个体制呢，它 非常大的，极大的发挥了我国社会的这样一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实力，可以说得到了一个超水平的发挥。 嗯， 当然我在分析这个事情，实际上在从汶川再到这个庐山来看的话呢，实际上我们这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又有一个新的形式，那就是说我们这个体制它有它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它是相对的。什么叫相对的呢？就在长期来我们国家社会力量是非常薄弱的，就是社会力量不发达。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体制应该说是一是唯一可行的，第二是最好的，第三呢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但是随着我们国家社会力量发展，尤其是自汶川地震以来，汶川地震往往是我一般被称为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就民间社会组织参与救援的一个元年，就70年。那么随着这个民间社会组织发展呢，我们这个体制也有很大的问题。我这种模式的相对的弊端呢，有那么几个。第一是救援人员不专业， 嗯，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国家因为主要是以军人为主嘛，实际上呢这个救援人员呢是军队的战士，比较年轻，他不仅这个救援经验少，但实际上呢他社会经验也少，那他实际上都是18、19岁，可能很多啊都是就是刚刚啊，一般来讲就是属于类似于大一啊大二的学生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层次。所以说他这种救援来看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个在与生命赛跑的过程中，专业的知识专业的技能可能非常重要的， 空有一腔热血还是不行， 对对对对对，那么这是一个情况。第二呢，就是我们国家这个体制，因为它短时间内啊，往往集聚了大量资源，这种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可能呢，在资源方面呢，投入方面，会出现一种资源过度投入一点的情况。在汶川就出现这个问题，大量的救灾资源实际上呢，你到时候这个问题不是说哪里缺医少药，问题是有的地方药太多了，哎，长期的物资啊堆在那里，没人处理，也不知道分给谁，也不知道贪污了也不行。所以有的大出现了，实际上是出现了一个资源的一种过度的一种消费。 嗯， 第三呢，就是我们这个问题呢，就是渗透性比较差。什么叫渗透性差呢？因为灾区啊，往往很分散，一个村子、一个镇，它非常分散。我们呢，因为我们国家主要的救灾力量是城建制投入的，经常是一个团、一个师、一个连，而以高度组织化的形式投入，哪怕是医疗队，比如说北大医院医疗队，是吧？上海也有华山医院医疗队，是吧？复旦大学医疗队、浙大医院医疗队，那这种情况下呢，它都是高度组织的。高度组织的特点是，往往只投入到那些高度组织上镇定的地区，所以那种边边角角啊，就是说有的地方可能，所以我们发现就是，将来指挥棒指在哪里，哪里就物资堆积成山。 嗯， 指挥棒还发现过两天发现这个。这个镇好像还问题不大，其实另外一个镇更严重，所以另外一个镇又开始堆积如山，所以这个谣言也很多，这个镇不行了，那个镇不行了，就在于实际上它渗透性比较差。所以说那么这种模式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总体来讲的话呢，它的这个弊端是这个模式必然存在的。那么弊端的改革，或者说当然也不是说自上而下的这样说能够把这个模式是不是废除了，我不这么搞了就能，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它要逐渐吸取民间力量的参与介入。那本身就反映民间力量它有自己的优势。就我们经常在讨论一个问题，还救灾队伍不专业，那不专业怎么办呢？国家要不建立一个常备的救灾部队呢？那救灾部队建立之后，那你是不是经费是不是有很多？而且你毕竟自然灾害它不是每天发生嘛。实际上呢，这个专业力量呢，在民间很多。 医疗队，但是我想问的是，民间力量跟这些专业的救援力量，跟官方体制内的力量，怎么样去配合呢？ 就是关键是什么问题呢？国家常备救援队是需要的，关键是政府啊，他要能够，实际上还是个政府的职能的角色，他有一个怎样认识自己在这个特大自然灾害面前的位置的问题，就起到的作用问题。我呢是主张呢，政府第一要政府主导。第二，政府要起到一个协调和服务的功能，就是一是协调，二是服务。那国外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社会组织，那么现在我们发现是现在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呈现一种社会组织和政府在竞争，政府要去，社会组织说我也要去，那政府说你甭来了，来了就堵车。实际上我们可以，政府应该成立一个比如协调中心或咨询中心，类似于协调这种，我们现在记者有的时候协调比较好，就说能不能有一个机构，就说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呢，就能够协调，包括政府的力量，包括民间力量，包括公开的 招募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缺少直升机，所以实际上我们国家通过征收征用制度就基本上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首先第一，有一大批人会自愿去，你不用征收也不用征用，他自己就会到你那儿去登记，所以找你来。第二呢，如果说有的人还不来，你可以通过征收通过征用，那只要给他那么依法合理给他补偿。所以说实际上政府应该是做一个就是在关键时刻调动社会资源的人，而不是在关键时刻包办一切，把军队直接拉上去，把所有的事情包办下来的这样一个角色。 嗯，好的，谢谢张博士的点评和分析，谢谢您，再见。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国家行政学院的讲师张孝宇博士啊，对于目前这个地震从周六早上的8:02发生这个地震，一直到今天是周一了，那黄金72小时马上就要到达，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张博士总结到在地震发生的最开始的3小时之内，大家这个从官方到民间，大家都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张博士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国家的这个资源跟民间的力量怎么配合？我们今天看到新闻是国务院发出通知啊，要求这个社会团体啊，在原则上不要进入这个灾区，如果说有需要的话，要交给这个让这个国务院办公厅统一来调配这样的这个资源。那刚才这个张博士其实最后也是提到了关于这个怎么样来更有效的调配这样的资源，不是说国家的这个力量就一定是最有效的，那关键是你有一个组织跟规划的一个问题。其实这跟我们今天全媒体的话题也有一点关系啊。在今天这个国务院这个办公厅下达这么一个通知，就是要求社会团体尽量不要进入灾区，因为考虑到交通的负荷的这个问题的这个前提下，如果作为每一位公民这个社会当中的每一份子，大家希望能够帮助到灾区的话，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呢？有的人可能会通过捐款，那有的人可能会捐物，有的人呢，通过这个在网络上发动这个呼吁，或者说做别的一些事情。如果你有更好的这个创意的话，都非常非常希望你能够打进电话来分享你的这个想法啊。内地的听众可以在12:30之后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可以拨打18723346，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的一键 call in 的服务。我们三 D 化新闻现在正在直播，稍回来我们继续。 大家好，我是 Benson 张栋梁。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 U Radio， 我认为是。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 U Radio， 我认为是潮。因为 U Radio 总部设计新潮大胆 ，DJ 们在太空舱直播间做节目很酷，而 U Radio 团队个个打扮新潮，走在时代的尖端。U Radio 节目跟听众网友们的即时互动，也是一种潮爆的收听方式。 Yes！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有话直说，打电话给我们。